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这话魔音穿耳般一直在脑海里悬着，眼前总是浮现银珠的坏笑和暧昧的神情。这宫里果然是个酱缸啊，会把人带坏的，让人心智不坚，一不留神就入了邪魔外道。端木翠哀叹连连，像他这样根红苗正的大好神仙，居然也会因为银珠的话而辗转反侧，心猿意马。明儿一定要把老子的道德经翻出来念两遍，还有珍惜生命，远离展昭。如此想时又翻了一个身，这一下痛得他直虚气，所有念头疼得飞了个无影无踪，好像是压到了先前涂过药油的地方。端木翠咬了咬嘴唇，伸手去试腰侧，还是硬邦邦的，中间似乎已经鼓起了一条。端木翠的手指慢慢抚上鼓起的肿块，心中诧异着是不是被什么毒虫给叮了，后果竟如此严重。正这么想着，全身的血忽然呼啦一下直冲脑际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那肿块居然蠕动了一下，这绝对不是他的幻觉。半晌，上冲的血开始慢慢回落，端木翠忽然就反应过来，尖叫一声，几乎是跳下床来，却忘了自己裹着被子，当场连人带被子翻下床来。他顾不上疼痛，甩掉被子起身，跌跌撞撞往桌案边摸，黑暗中一连碰翻了几个圆凳，情急之下也忘记了自己可以使用法术举灯焰，颤抖着手用火折子去点蜡烛捻子，一连点了三次才点着。点着之后便掀起衣服对镜细看，这一看险些晕了过去。腰侧白皙的肌肤之下俨然浮了条黑色的虫子，周身圆圆滚滚，跟他在姚美人寝殿找到的几无二致。端木翠懵了，下意识伸出手去触了一下，那东西受惊般的动了动，牵动他的血肉，疼得险些没死过去。端木翠僵了半晌，终于反应过来，披起衣裳冲出门外，外间还有守夜的宫女见他冲出来都慌了。端木翠急道， 银珠呢？快找他来。 银珠在太后寝殿外值夜，来得很快，他原是不知端木翠为何找他的，笑盈盈的还准备打趣他几句，一抬眼见他脸色不对，心里也慌了。端木翠没说话，拽住他的手腕急急进了屋。进屋之后仙衣给他看，银珠也懵了，讷讷的， 端木姑娘，我在宫里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。 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东西。端木翠没说话，从枕边摸出自己一直随身带的碧玉小刀递给银珠， 帮我弯出来。 银珠吓得一哆嗦，险些把刀子掉地上。 弯出来？ 是，弯出来。 端木翠扶到床上，撩个头发咬到嘴里，声音有些含混。银珠哆哆嗦嗦的，只是不敢下手。 要不我去找太医。 太医？端木翠愣了一下，这东西不是常物，他是从没起过向太医求助的念头。 端木姑娘，我不敢，我没做过，你还是让我去找太医吧。 也只能这样了。端木翠叹了口气，也好。得了他的首肯，银珠跌跌撞撞出去了。端木翠撑着手臂起身，又去到梳妆镜前细看，这东西若是安分待在那儿也就罢了，偏偏一直蠕动个不停， 看得端木翠毛骨悚然。再一想，这东西就在自己身体里面，真是止不住的要疯了。太医来得很快，银珠也顾不得男女之嫌，帮端木翠将衣服撩起，忽然咦了一声，又是惊诧又是害怕。端木翠听出不对，急道： 怎么了？ 方才只一个，现在三个。 端木翠脑子里嗡嗡的，有三个，都在哪儿？银珠小心地伸手去触他的皮肤，一个是腰侧，另外两个在背上。 跟先前的一样大吗？ 小一点儿。 小一点，那就是还会长大了。长大了会怎样？难道这两个小的是方才那个大的生的？那这两个小的长大之后岂非还会再生？届时他的身体还是自己的身体吗？岂不成了？端木翠的脑子一片空白，不知不觉间眼泪流了满颊。他咬了咬牙，回头看太医。 太医，你动作快些。 太医有点发愣。 是要动刀子？姑娘，那得先熬上些麻沸药酒。 不用，你下刀便是。 太医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，不过倒是见过蚂蟥之类钻进人的皮肤里的例子，虽然不清楚今次遇到的是什么虫子，想当然的以为都差不多，取了锋刃趁手的刀出来，待得端木翠扶住之后，示意银珠按住他的双手，屏了气，向着端木翠腰侧的肿块割了下去。刀锋入肉，黑色的血立时流了出来。银珠和太医看得分明，那虫子疯了般地挣扎起来，前半身钻入肉中，只于尾部在外摆动，两人吓得双腿发软。端木翠身子猛一痉挛，惨叫一声，从床上翻了下来，重重跌落在地上。太医忙屈身来扶，端木翠额上满是细汗，意识渐渐失去，模糊中见到太医手中的刀子，喃喃的： 不要动刀子了，他会钻进去的，进去了就出不来了。 银珠急得眼泪都出来了，拼命将端木翠扶到床上，带着哭音道： 端木姑娘怎么办呢？要不要我去找太后？ 端木翠虚弱地摇头，苍白的嘴唇微微吸动了两下。银珠凑上前去，依稀听到他的声音： 朕。 银珠立时反应过来，拿袖子擦了把泪说道： 我这就去找展大人，太医你照顾着点啊。 太医眼睁睁地看着银珠趔趄着跑远，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，只得浸湿了汗巾给端木翠拭汗，又伸手去帮他把掀起的衣裳放下，方触到他衣角，忽得浑身一颤，失声道： 姑娘，你背上。 端木翠几乎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了，惨然笑了笑，低声道： 又多了吗？ 太医伸手指着他的背，竟是说不出话来，但见他光洁白皙的肌肤之下道道黑气交缠前行，停在哪里哪里便凸起黑色的肿块，方才还只有三个，而今竟有四五个之多了。正惊睁间，门扇忽的重响，回头看时，银珠发鬓散乱，上气不接下气地扶着门站着哭道： 端木姑娘，展大人今夜不轮值，他回开封府了。 端木翠只觉脑子空了一下，有片刻间连背上的疼痛都感觉不到了。现在让人去请，几时能赶到？ 这个不好说，我也只是个工人，是换不了外头跑腿的，拖三扬四，紧赶慢赶，也得近一个时辰。 一个时辰？端木翠嘴唇苍白，慢慢摇头。来不及的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一世风霜。